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知道今天是假期，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今天是星期一了。但是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依然会在下午的4点到5点陪伴在你的身边。我是今天的代班女神元一，因为我本来是应该出现在周三或者周五的，但是对假期到了，所以今天周一我来代班今天的健身环节。而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 Athlete 健身工作室的韩冰，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 你已经自称是吸粉小王子了，是不是？咱们今天的视频点击量，咱们争取保100万，冲200万，好不好？ 好的。 你好淡定。来，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一位啊，今天这是你邀请过来的嘉宾。 对，这位是我们 Athlete 的练得比较很好的学员。 哎，他当时就是他刚才在想那个就是形容词的时候，在想练得数一数二啊，不对，练得非常不错啊，不对，练得很好。最后想了一个很好。你为什么这么纠结？ 我以为 不能好好的 练得好的很多。 我来回答一下吧。因为今天在来之前呢，他们跟我说那个今天有一档节目，然后要参加，然后说这个待会儿过来练的这个就是今天的主播，然后我就跟他大概了解了一下你的情况，他跟我说他是我目前来说最棒的学员。 哇， 在形容我的这个环节呢，他的用词很谨慎。 等会儿我吐点唾沫把我的眼睛要吐一下。 我不是 说 他，我是很多人很多人，我说的是很多人。 但确实因为我是韩冰的第一个学员，在 Athlete 这个健身工作室他的第一个学员，然后我有在努力练，然后在上节目之前呢，小林今天是也刚刚练过，在我之前练的，然后我在上直播之前今天挑战了臀和腿。所有健身的朋友都知道臀和腿应该是每一块就是所有全身的肌肉里面最艰难的两块地方了。 对， 所以在上直播之前我练完了臀和腿，我现在真的整个人都很虚弱。所以一会儿你们俩多说一点。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在十一假期期间告诉你，你可以吃，你可以喝，你可以玩，但是你也记得每天给自己15到2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不要真正的做到每逢佳节胖10斤。我们一起跟着韩冰打破这个魔咒，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 其实很简单，不见得一定要去健身房，因为十一假期期间很多教练啊或者健身房其实也都是放假的。 对， 但像韩冰这种十一假期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健身教练，要给你点100个赞。 我也要放假了 啊！真的吗？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元一 Ruby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今天韩冰和小林两位会在我们的表演区一会儿来好好的示范一些看似很简单，但是在十一假期期间你随时随地来练习起来，其实就可以打破每逢佳节胖10斤这样魔咒的一些小动作。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女生麻辣烫，我先要说到的第一条资讯，我想问一问小林，因为同为女生可能会有一些共鸣。最近在社交网络上面有一个名词特别火，叫天鹅颈，你有听过吗？ 听过，但是不太了解。 嗯哼，我举几个女明星的例子吧。应该最典型的在女明星的范围当中，刘诗诗就是一个特别棒的天鹅颈的代言人，因为她从小学芭蕾的，所以她的肩膀的这个角度，包括她的这个宽度，以及她这个脖子的长度，就让人觉得哇，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所以很多女孩子都想说，那我天生没有刘诗诗这么好的底子，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努力去养成天鹅颈呢？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就是你可以。其实在每天早晚洗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手法去养成自己的一个天鹅颈。其实方式方法很简单，小林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包括收音机前的还有网络那头的网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当然前提是你要先给你的下颚还有颈部抹一些按摩膏，这样就不至于摩擦到你娇嫩的肌肤。比如说第一个动作，你可以把头稍稍抬起来一些，哎呀，然后 两个手从下往上去捋你的脖子上的皮肤，就是这样往上。 对，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涂任何戒指嘛，所以就摩擦起来可能会有点。 韩冰现在露出了很惊愕的表情，你什么情况？ 你在嘲笑我们吗？ 没事，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韩冰，你可以说一下， 静静的看你们。 为什么？你此时此刻内心是怎么想的？ 我什么也不想想，不想笑。 就你觉得女生真的很麻烦，是不是？ 习惯。 就是女生的生活，其实为什么时间老是不够花？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 全放了那种天鹅颈的事。 我们也会健身啦，就除了健身以外，也要就注意一些小细节的雕刻。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手掌合十，然后呢，这个胳膊肘架起来，把它往左边去一点。往左边去的时候，你的头可以往右转，这样你会感受到你左边这个脖子的拉伸感。就这样撑着，当然相反也是一样的。这个其实健身的时候热身也会有这样的动作吧，韩冰。 对，嗯，颈关节的，肩膀关节还有斜方肌不要断活动开。 但是就是当男教练教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简单粗暴。但是当我这样的一个女生教你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多了一些柔美。还有接下来第三个动作其实也很简单，你在洗脸的时候，包括涂上洗面奶，因为你的脖子的地方也会涂一些洗面奶嘛，你可以用自己两个食指的关节，然后从耳朵后面，因为耳朵后面到脖子这边很多淋巴嘛，顺着耳朵后面这两条线，然后往下刮，刮到锁骨这个地方。对，其实这个动作平时没事也可以做。现在很流行一个滚轮，叫 Rafa 的一个滚轮，其实原理是差不多的，但只不过 Rafa 有电流，自己的手没有电流。但是如果坚持平时多做一些这样的动作的话，相信你离天鹅颈就不远啦。教给大家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希望女生们可以一起练起来。接下来的资讯，我们来了解到真正跟健身相关的，韩冰就可以有话可说了。你可以把我们刚才教的手法回去教给你女朋友啊，肯定很受用。 我已经忘了。 她可能会今天晚饭会嘉奖你一个鸡腿。 行， 来，第二条资讯我们了解到的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健身或者尤其是跑步做有氧的时候会岔气呢？其实是因为你的内脏那个时候彼时彼刻正在发脾气。因为跑步岔气应该每个人都遇到过吧，那样就会很阻碍自己在做继续去跑步，就会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很疼，那我就不接着跑了。 对， 跑步岔气就是你的内脏在消极怠工，因为在没有热身的情况下突然进行跑步这样的高强度运动，身体和运动相关的脏器就会被要求马上运动起来。但是脏器它其实前一秒可能还在平静的一个状态下，没有能够立即适应，那么它在刚起床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像你的人一样，你刚起床也会有起床气。所以我们请韩冰跟我们讲一讲，怎么样能够最好的去避免在跑步的时候出现岔气这样的情况。 跑步的话，想避免这个的很简单，跑步之前需要做一些轻微的热身训练。 轻微的大概是哪些？ 假如说深蹲啦，或者是活动关节，深蹲其实是最好的，或者是高抬腿，放慢一些频率的高抬腿，这样慢慢的等身体热起来的时候你再跑。 还有一个小动作，可能不算是有氧，但是我觉得对于跑步或者你在练腿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就是用你的手掌心去搓热你的膝盖。 对， 就不会在运动的时候听到嘎啦嘎啦的声音。 对，因为 这真的很有用。 对对对，因为跑步的时候很多 也会有 关节都有一些气泡，空气泡，把这些气泡搓开就会好。 嗯，这是教给大家的一个小细节，在做有氧运动包括是腿部运动之前，一定要去最大范围的把自己的身体热起来。 对， 让同时也让你的内脏也去热起来。 对， 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岔气的可能性。接下来的第三条资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有一定相关度，我们来看一看真健身者和伪健身者到底有哪些区别。收音机前的包括网络那头的网友也可以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躺枪。首先对于真健身者和伪健身者来说，健身的训练地点其实就可以看出你是不是真爱。 对， 伪健身者通常会说，哎，不行，家里练不了，必须得去健身房。哎呀，不行，这个健身房不行，条件不好，没有游泳池。 对， 但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每天都游泳。 对， 对吧？而真正对于健身是热爱的人，他可能会随时随地，也许等公交、等地铁， 对， 上下楼梯的时候 也要量住俯卧撑。 对，比如说刚才 我们上完课以后，韩冰叫我和小林一起去搬一个东西。 嗯， 韩冰拿了一张桌子，我和小林搬了一个屏风。 对， 然后韩冰一边走路的时候，就一边把那个桌子 二头弯举。 对，二头，单练肱二头，肱三。 我一看就真的健身者。 对对对，随时随地不挑地点。 对，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时间，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嘛，所以地点如果解决了的话，时间可能也是很多人会挑剔的一件事情。有人会说啊，真的很忙哎，我每天要上班，回家要做饭，还要照顾孩子，哪有时间健身，根本没有时间。其实事实就是，只要你想一定会有时间。 对，只要你想练，什么都不是问题。 嗯，我们今天就要教给大家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地点当中，怎么样能够在十一假期的过程里，花一点点的时间，几个小动作，就可以让你打破每逢佳节胖十斤的魔咒。接下来还有一点是可以区分真爱和伪真爱的，就是专注度。真正健身的人会特别重视每一次训练，就其实每天大概也就是抽一个小时的时间练， 对对对对， 可是会很高效。 对，简单高效的训练是最好的。嗯， 对，但是你也会在健身房看到一些人可能摆拍照片要拍半个小时。 对对对，先去做一组推胸，完了拍照拍半小时，再做一组另一个动作再拍照，这样的话就只是去拍照而已。 对，因为专业的健身教练会告诉你说，如果你能够高效的利用这一个小时的话，组间的休息时间也是很有讲究的。 就没有，对，没有你时间去拿手机的时间。 嗯哼，所以组间的休息时间的长短也能够决定你的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锻炼的成果。所以与其说你中间去休息半个小时磨磨唧唧的，还不如把这一个小时高效的训练完，然后再花时间去拍照。 对对对，我一直和我的会员强调，你练的时候就不要玩那个手机，可是呢谁都在玩， 你下回就把手机没收啊。 对，我觉得也这么挺好的，我下次就没收。 嗯，接下来还有一个点是可以区分真爱和伪真爱的，就是季节。因为我最近也观察说，到了天气慢慢的变冷了以后，健身房的人就开始变少了。 对， 因为你在室外穿的衣服多，然后你健身的时候你要换比较轻薄的衣服，大家会觉得这个过程很麻烦。 对对对，其实冬天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真的健身者。如果要是真的话，冬天反而会去得更勤快。因为冬天是锻炼增肌的是最好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的话，咱们的代谢就会降得很低， 代谢 有利于你长很多肉，不管是肌肉呢或者是肥肉呢都在长。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达到的目的。 所以冬天的时候是最好的 囤肌肉和 囤一点点肥肉的时候， 增重最好的时间。 那来年开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疯狂的刷脂，完了夏天就能露出来你的马甲线。 哇哦，听到了吗？所以冬天一定是一个不能够放弃的好时。 对，冬天很重要。 嗯哼，接下来还有一点真的区分的点可以有很多，就是目标性。因为我的教练韩冰经常跟我说你比如说一组动作做到第十五个，一共要做二十个的时候，第十五你就累到不行，就根本不想再动了。 对。 然后韩冰说，当你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了。 在座的五个是真正的开始。 对。 所以你会建议大家说，在开始健身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建议刚开始的话，先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首先要把你的兴趣提起来。首先刚开始锻炼的人肯定不像那些经常锻炼的人就对这个很有兴趣。 对， 刚开始都会有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抵触的心理。 对， 惰性。只有你真正的喜欢上它才可以练得更好，如果你要喜欢不上它的话是没有任何用的。 因为我经常跟我身边朋友说，我说健身真的会上瘾。 对。 然后那天我就有个朋友跟我说，可是我得先上瘾我才能练起来呀。 对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不练的话，你永远也不知道上瘾是什么感觉。嗯， 想要锻炼的上瘾的话，找一个好的教练还是必须要用的。 好的好的，我们一会儿来看看韩教练怎么带我们在十一假期当中，通过几个小动作可以打破每逢佳节胖十斤的魔咒。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代班女神袁一。我们赶紧要进入到的正题，就是在百分百 Party 当中告诉你怎么在十一假期期间通过几个小动作，然后可以去打破每逢佳节胖十斤的魔咒。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来自阿普里健身工作室的韩斌和我们小林一起来到表演区。 然后教我们几个实实在在的动作。一会儿呢，小林也会主要这个起到示范的作用哈。今天韩冰大概是不是会讲一些，我猜想啊，因为在家里嘛，设备和这个区域都比较有限，是不是主要会讲一些核心的锻炼方法呀？来，去拿话筒，去拿话筒，要不然大家听不到你说话。核心，我觉得胳膊也可以练，腿的话其实也可以稍微带一下。 我给大家做几个在家可以练到核心的训练，还有腿。在家的话，练核心是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好的，如果要练核心的话，其实只需要一个人长度的这样一个宽窄的一个区域就可以了，基本上床旁边那个地方 准备一个瑜伽垫就足够了 就可以。但是因为韩冰之前告诉过我，做核心力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躺在床上，不要在席梦思上练。 对， 因为我 一定要在硬的平地上， 硬的平地上，但是一定要铺一个瑜伽垫。 对，铺个瑜伽垫 就在地板上练，对吧？ 对。 嗯，为什么呢？为什么席梦思不可以？ 因为席梦思它是软的，它受力点不均匀，因为它的受力点不均匀，所以每次练不到很到位。 嗯， 所以只有在平地上才可 以。而且我跟你讲，练核心如果在席梦思上练的话，很有可能会把腰给练坏了。 就不是说用席梦思练，就是经常睡那个席梦思垫的话，其实对你腰有很大的伤害。 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哈。好，第一个动作我们要怎么练？ 第一个动作我相信做一下动作示范啊。首先 我们现在是以一个俯卧撑的姿势， 做平板支撑的状态啊。 好， 完了之后， 平板支撑是用手掌撑在地上的。 对，嗯，屈膝，完了之后碰到你。 我觉得你应该侧过来做，哎，嗯，对对对对。 你的膝盖碰到你的手肘。 好。 二，三。 哇、哦。 这个动作做 练的是哪里？这个动作练的是哪里？ 这个动作是练你的核心， 核心， 对， 嗯哼， 整个核心， 一组二十个， 对， 每组对，一组二十，一共做三组， 对， 就够了。组间休息大概多 久？这是第一个动作。组间休息的话，大概，这个动作需要搭配另一个动作， 嗯哼， 为大家做动作示范啊。 就说做完这个二十个以后，立刻就练下一个动作，然后一共做三组， 对， 嗯哼，下一个搭配动作是什么？ 这个， 你也应该侧过来做。依然还是刚才用手掌撑地的，哎，不是说好小林来示范的吗？ 对，我先给他做下动作示范，后面他来。 嗯哼，这个其实是用手掌撑地， 对，左右跳， 两个腿并拢，左右跳， 对，四十个、 嗯。这个动作做四十个， 对，这个很轻松， 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样算两个， 对， 对吧？一共四十个，轻松什么轻松？你现在都已经开始上传下传， 膝盖是，我要不衣服脱了， 把外套脱了，对对对。这两个动作是搭配在一起，一起来练核心的。这个动作其实如果没有瑜伽垫的话也可以完成，只不过就是你要穿一双比较舒服的软的运动鞋。 对对对，一定要穿一个运动鞋，不要穿普通的那个， 要穿拖鞋， 滑板鞋，拖鞋， 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有啊。 很多人都爱穿滑板鞋锻炼。 你说是板鞋对不对？ 对，板鞋。 这是我们今天教的第一组动作。 对，完了之后再来一个动作。看着啊， 我给你做这个示范。 好，韩教练，你先来做。这是有点健步蹲的意思吗？天哪，很累。 这个的可以主要锻炼到你的腿，还有你的心率，就是 HIIT 其中的一项。 就是可以迅速提高你的心率，以后 对对对对， 加速你的代谢。 对， 嗯哼。 还有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安瑜伽垫呢？ 瑜伽垫今天没有，就在地上躺着吧。咱们地上有地毯，没关系。现在韩教练已经平躺在地上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练腹直肌的一个好动作。平躺在地上以后，我们要跟收音机前那些看不到的听友来解释一下，你的腿是成一个九十度的弯曲程度的， 对， 然后你的上身的两个手上身起来，用腹肌的力量把它抬起来， 对， 然后用你的手尖去碰你的， 碰到你的小腿 脚踝， 碰到你小腿，小腿就、OK、 然后其实腿也是每一个动作是腿不能放到地面的， 对，当然， 对， 腿要悬空，一直保持悬空， 这个也是 做二十个一组，对， 然后一共做三组， 对，这四个动作可以连起来做， 嗯哼，好。 好，现在是四个动作了，对不 对, 对，咱们现在上半段刚刚结束啊，一会儿马上要结束进入广告的时间，咱们一会儿在广告间隙，我们直播间的三个人一起来练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 这样让视频那边的网络那头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三个人练。你知道今天我和小林刚刚练完腿，我练了臀腿，然后小林练了臀，我现在整个人非常虚弱，但是我依然要坚持练我的腹部。韩冰，你跟我们一起练好不好？ 你们那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四个动作，一会儿在音乐间隙的时候，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练。 好， 来再重复一下四个动作的要领。对，第一个动作，手掌撑地，然后用你的膝关节去找你的胳膊肘。 第二个动作 是手掌撑地，两脚并拢，左右弹跳。 对，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箭步跳，两个脚更替箭步跳。这个要做，第三个这箭步跳要做几个一组？ 40个， 一共三组。我的妈呀，我觉得一会儿会废。最后一个是卷腹，让你的手指尖去找寻你的踝关节，而且腿必须全程都腾空，不能放到地面上。好了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我们一会儿要跟着音乐练起来啦！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今天是10月2号，相信每天如果坚持做这样一组的循环的话，在10月9号回到办公场所的时候，其他人都胖了，但你依然苗条如初。女神百分百，我们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资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Goodbye is what is going down and what's been messed up.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我是袁一。今天是星期一，虽然是假期当中，但是我们依然要带着大家赶紧动起来。一定要打破的是假期期间每逢假期胖十斤的魔咒。而我们请到的依然是直播间每周一健身环节的老朋友，来自 Upley 健身工作室的韩冰，噔噔噔噔，还有他今天带来的优秀学员代表小林，欢迎两位。今天主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十一假期期间你不用去健身房，其实在家里面每天花一点点时间也可以达到很不错的训练效果。上半段我们讲了四个动作，对吧？练核心，主要是练核心的。刚才在音乐间隙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没有食言，因为我今天练了臀和腿，所以确实有点虚弱，所以我刚刚在练胳膊。小林呢真的有认真在练。那接下来咱们这样，韩冰你带着小林再一起把动作再强化一下，或者说你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动作要教给大家，好吗？拿着话筒，要不然大家听不到你们说什么。 来，那你坐一下，我现在给你纠正一下你的问题。侧面。 今天小林很赚哎，在我们直播间直接省去了 对侧面， 就是一节私教的价格直接就被省掉了。韩冰听到这个话以后说：“那我不带你练了。 ” 来，咱们开始吧。 对，按顺序做一下。 第一个动作依然是，两个手撑在地面上。 你看他这个动作， 手的角度是不是有问题？胳膊的角度， 手的角度没有问题。 不是90度吗？应该 啊， 不是应该手胳膊跟身体是90度吗？ 不用90度， 不用完全90度， 只要你保持稳定就 OK。 OK， 你的膝盖碰到你的手肘，来， 膝盖去碰手肘，这个其实还可以练到这个腹侧的这个地方， 对，整个核心都会练到， 嗯， 背，还有这个这一圈。 我们让小林现场做一组，做完一组以后采访一下小林的感受，因为小林其实不算完全的健身小白啊，他其实健身的时间有一段了，对吧？ 对， 他练了有多久了？ 一年了吧？ 啊，一年了，所以他的体力其实是很不错的。 对，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可能做这个动作会有一点费劲。现在几个了？ 好 ，OK， 起来吧。 Okay。小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 做完一组以后 的感受。 感受还好呀， 但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还好， 其实还好，对不对？嗯，然后组间休息20秒就可以再做两组。嗯哼，然后 一个动作还好，但是组合起来的话就不好了。 对，因为这个动作还要再加一个组合动作，他们的姐妹拍，就是手撑在地面上，然后两脚并拢左右跳。我们也请小林示范一下。依然是两个手撑在地面上保持稳定，两个脚并拢左右跳， 可以 20个，2、3、4、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个动作其实没有刚刚那个累吧，对不对，小林？ 这个动作，他俩都不累，单独拿出来，但如果组合到一起的话就很累了。 我觉得第二个动作会比第一个动作更快的提高你的心率， 对，心率 有一点有氧， 对，一个属于力量型的，一个属于有氧型的。 嗯，然后这会儿真的要让小林稍稍休息一下。 嗯哼，嗯，还行吧。其实我平时练那个有氧很少， 嗯， 因为我主要的目的是增肌嘛，啊， 嗯，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跟力量相比可能会有点那个辛苦。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有氧这种东西也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有练有氧的话，你突然练一次有氧会觉得很累， 身体的负担很大， 都会这样， 但慢慢的都会适应。 嗯，刚才小林也讲到一个小 tips， 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每个人的目标也不一样，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一味的就追求某一个相同的目标，所以还是需要根据你的个人的身体状况、 个人的实际情况来调整你的训练。 我们一会儿在秘密花语当中也会让韩教练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尤其是女生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个身材比例 小的缺陷， 对，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我希望腿再瘦一些啊，我希望臀再翘一些啊。其实我跟小林今天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对，你俩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类型。所以一会儿韩冰可以针对我们两个的身材的本身的缺陷，然后来告诉大家说不同的身体状况选择什么样不同的针对性的训练方式才可以达到最棒的效果。 对， 嗯，好，组间休息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组动作了，对对， 来，第二个动作还记得吗？对，交替箭步跳。 交替箭步跳，这其实也会很累。对，这个手其实前后摆是为了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 嗯， 对。 这个需要有，上次咱们讲过一个箭步蹲，其实是说后腿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蹬的感觉。 对，这个和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嗯哼，膝盖不要碰到地上吧。 不用，这个就保持，这个属于有氧。 好。 但那个属于力量训练，不一样。 OK。 来， 预备，开始。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加油，十八十九二十，非常棒， 这很累是吧？ 因为要 棒吗？ 真的很棒， 我觉得我都跑偏了。 不，但这个保持稳定本来就有点难，而且要面对镜头来做，还要保持面部的表情不能太过狰狞，真的很棒，给你鼓掌。 其实健身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进入状态，是很丑的。 对对，表情其实很狰 狞。所以我刚刚 完全理解 面朝那个镜头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要不要面朝镜头。 很棒很棒，你的表情依然是优雅的。谢谢小林，很棒很棒。这一组也是继续就是偏向有氧一点的一组训练，所以它也是可以迅速提高你的这个心率，然后增加你的代谢。在家里面你可以不用担心什么表情狰狞这那的，对着镜子也可以练。 对对对对， 就是 只要把动作细节搞明白就可以。 嗯，这也是每组二十个，然后一共做三组。 对，组间休息的话20到30秒就可以。 好呀，小林稍微喘一喘气儿哈，接下来就是 卷腹。 哦，对，卷腹。其实腹部的训练应该也是分不同的部位的吧？还 对对对， 趁这个机会跟我们讲一讲。一般我们练核心的时候，尤其是身体平躺的时候的动作，会先练到腹直肌，是不是？ 对，主要锻炼的腹直肌。 嗯，腹直肌是哪一块？可以给我们比划一下吗？ 就是咱们说平时说的六块腹肌或者八块腹肌。 嗯哼， 这一溜。 竖直那一溜。就是竖直肌， 对对对对， 腹直肌， 对。 然后第二组动作通常练腹会练到哪一块？ 第二动作的话，腹外斜。 腹外斜。 对，就咱们这个男生如果练得很好的话，这儿会有一个类似于把手的状态。 嗯哼。 对。 人鱼线。 人鱼线的话是连接到下腹、 哦。 人鱼线的话。 所以接下来第三个动作就是练下腹啊， 就是你的人鱼线。 对。第三组动作，我们这样一会儿啊，韩冰也跟我们讲一讲练腹，除了刚刚示范过的卷腹那一组，其实是练腹直肌的，然后腹外斜和下腹，我觉得需要一套体系的练腹的动作才可以。 你接下来要把我的干货全挖光？ 当然了，咱们说了假期在家轻松告别胖三斤，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你还留一手，你不能含一手怎么样？ 我没。 来，我们请小林示范一下第一组练腹的腹直肌的动作，卷腹的这样一个要领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让小林平躺在地上， 如果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地板上面平铺一个瑜伽垫，记住千万不要在席梦思上练。 这个腿这样， 腿要成90度， 对， 小腿和地面平行，手打开， 对， 用你的手指去找你的脚踝， 啊，对，摸到你的，对，这个位置，不用脚踝，因为腿长，你摸到这个位置， 因为腿长，只要摸到小腿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平时在家可以练20个， 对 对， 因为他现在已经很累了，休息一下。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已经是练腹直肌在地面上面的一个 对 升级版动作了。 大家注意这个，你看他脚没落地啊，这一定要注意。 哎，我觉得让小林稍微休息一会儿，韩冰你躺下跟我们示范一下练腹直肌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什么？ 一开练腹直肌也是分几个阶段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做这么难的动作。如果你做不起来这个动作，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先选择简单一些的动作。 先从最简单的卷腹来。 来，韩冰你来示范吧，小林真的很累了。躺下，把你的腿呈弯曲状，脚掌踩在地面上，只是用上身抬起来， 对， 手去找膝盖， 对，摸到你膝盖的位置就可以，不用起得很高，注意这一点， 不用起 得很高，像咱们小学做仰卧起坐这样起来，这样的话就是练不到你的腹肌的，都很多都是练的你的背 啊。仰卧起坐这个动作其实是错误的，不需要起很高，只需要起一半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如果你要想增加难度的话，你可以把脚抬起来。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示范的升级版。 对，这会更 难。这个是3.0版本。 对对对。 以上三个动作都是可以练腹直肌的，大家可以从简到难去选择适合自己这个阶段和程度的动作去练腹直肌。这是练腹直肌，然后接下来通常练腹以后第二个动作就是练腹外斜，腹外斜就要做到一些转体了，比如说俄罗斯转体这样的。来吧韩冰， Come on come on， 平时练的时候韩冰经常会跟我讲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这是把你的腿卷在一起， 对，这个动作很注意的就是， uh-huh. 你的脚要抬离开地面， uh-huh. 完了你身体一定要旋转， 最好用手掌去碰到地面， 手掌要接触到一下地面最好。如果你感觉这力量很强的话，你可以拿一个负重，拿一个球或者是一个壶铃都可以， uh-huh. 一组做20个就可以， 或者举一瓶你们家1.25毫升的那种矿泉水。 对， 对，这是练腹外斜的动作，然后练下腹的动作呢？ 动作最常规的动作就是把手垫在你的屁股下面， 这个动作为什么要把手垫在屁股底下？跟大家讲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把你的腰的力量孤立出来，让你腰紧贴到地面上。 嗯，这样就不会借你腰的力了。只抬腿，上半身躺在地面上。 不要尽可能离开一些地面。 不要离开地面。上下摆动你的双腿，练的就是下腹。如果当你这个动作已经练到感觉很轻松的话，你也可以再上升一个2.0版本的下腹的动作。 对， 还没示范呀， 不用了，这个下腹这个就 OK， 完了你腿上夹一个，脚上夹一个负重就可以， 脚上也可以夹负重。 对， 好的， 简单。 这是今天再复习了一下上半段讲到这四个动作，然后我自己因为我的身材上面有一些我自己觉得不太满意的，比如说有掰掰袖，就大胳膊这边会有一些赘肉。 对， 在家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起到一些锻炼的效果？ 对， 哑铃在我这里，我刚刚练完， 给我 快把它拿走。用一个哑铃就可以练到三头。 给大家再教一个三头的动作啊， 用三头 好好学习一下，嗯， 把双手夹着头， 夹着哑铃 啊，不，双手，对不起，双手夹着哑铃举过头顶，uh-huh, 然后以你的肘关节作为一个轴心， 对， 上下去弯曲你的小臂， 曲肘胳膊打直，这个动作很好的锻炼你的三头。 这个时候你在做这个动作，明显能感觉到你的三头是被拉伸的。包括如果借助一把靠背椅，如果你们家里面没有负重的东西的话，借助一把椅子也可以练到你的掰掰袖。我们也请韩冰来示范，或者让小林示范也可以。那个椅子太高了是吗？那可以啊，会转是吗？你大概示范一下意思就可以了。 做这个训练？ 哎，别，你就拿椅子搬过来练啊。今天要求真的很多。 一个小时的节目全是干货，大家可能如果你一时半会儿记不过来的话，也欢迎各位在节目之后通过活力982的新浪微博来回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搬一个椅子固定好，不要 好， 最好不要拿我像我这样的旋转椅啊， 对对对， 一定要拿一个固定的。 好的，然后小腿和地面是成90度的。 小腿不用，这个看你自己情况，如果 你上肢力量比较强的话，你就把脚离得远一些，如果上肢力量很弱的话，你脚就离板凳近一些。 好的，然后这个时候上身是垂直往下的， 这个动作就可以练到你的三头 啊。 这两个动作如果经常练的话，你胳膊肯定会瘦， 肯定没有白白瘦。 对， 好啦，谢谢韩教练，谢谢小林，两位可以回到我们的嘉宾席上稍事休息一下。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呢，真的是干货满满，大家有没有记住每一个动作的要领了呢？希望啊，贵在坚持，你不要今天直播的时候跟我们练了一组，觉得哇好累好辛苦，然后感觉自己就已经瘦成超模了，绝对不可能，一天是不可能瘦成超模的，你必须要每天都坚持才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环节，秘密花语，我们要请韩教练针对我和小林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生的身材来讲解一下，不同的训练方式怎么样能够实现最好的效果。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解决一些误区，或者说指点一下迷津。很多的女生都会觉得说自己的身材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我的腿是不是没有他们长啊，腿型啊是不是直啊，各种，总之呢先天的这个状态已经是固定下来了，但怎么样能够通过后天的锻炼的方式去修正一些你身材上的缺陷。阿明来给我们讲一讲，先拿小林作为例子吧，她其实是个子高的女生。小林你的身高是1.7米， 1.75米， 哇，这身材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很羡慕，简直个子太高了。所以1.75米这样的身高就会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腿一定是比我们这种1.66米的女生腿要长的。但是你会觉得说自己的腿型不是非常完美是吗？ 对， 嗯 对， 你的问题在哪里？ 我的问题其实也是韩教练帮我指出来的哈，我的腿虽然长啊，但是有一点 X 型的腿，就是走路然后容易往里使劲儿， 就是膝盖其实有点偏 向里扣内扣。 那针对这样的腿型要怎么去训练？ 像这样的腿型，其实生活中很多女生都是这样的腿型，对，都是 X 型腿。这样的腿型的话，一般都是大腿外侧的肌肉比较差。宽胫束不够紧， 我想问一下，怎么去辨别自己真的是 X 型腿？是不是就是把两个腿并拢， 啊， 膝盖先碰住？但 是就 是 你其实这个不用刻意辨别，你其实看能看都能看出来。你走路习惯性的脚要向膝盖向里内扣， 可以看鞋底的磨损程度。 对对 对， 没错没错，我的每双鞋都是 向里， 对对对， 都是向里倾斜的， 对，向里倾斜。 所以这个时候要加强的是腿外侧的训练， 大腿外侧的肌肉一定要增强。 哪些动作会是针对大腿外侧的？ 最简单的就是窄距的深蹲就可以。 窄距深蹲。 对，但是这个矫正的话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就是专业的训练。如果自己在家的话，估计会很难。你要找一个那种非常专业的教练，或者是健身的那种达人， 明白， 可以指导你来锻炼你大腿外侧。 嗯， 对。 但是像我的话，就是我的腿型是直的，但是我的大腿内侧会有点赘肉。 对，像你这个就很好说，你就 可是大腿内侧很难调动，因为你平时走路根本不可能，就像我这样的腿型是不可能用到大腿内侧来走路的。 对啊，所以你要正常锻炼一下大腿内侧的肌肉。 什么样的动作呢？ 就是和它正好相反，你要做宽距的深蹲， 啊， 对，就是最简单最高效的训练大腿内侧肌肉的方法。 嗯，但是今天我们俩你看训练的方式也会有所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会带我臀和腿一起来练， 对， 可是小林是臀和腿分开练的，是为什么？ 因为像你的基础相对比较好一些，像他的话之前腿就是训练就强度没有大那么大，如果他要臀和腿一起练的话，我估计他现在非常的虚弱，就是光 再消耗，但是增的话它已经消耗很多的话增会很难增，所以它需要不用很大的强度，只需要练一块肌肉让它慢慢长就可以。 嗯， 对。 那么既然讲到练了，其实练大家都说健身的时候三分练七分吃，能不能简单点跟我们讲一下，尤其是练臀腿这种消耗很大的肌肉群的时候，在上课之前大概的饮食上面要怎么去注意？ 大概饮食的话一定要碳水补充到位， 碳水就是要吃米饭， 对， 或者是馒头面包， 对对对，这种碳水要补充到位，不然的话你没有力气练这么大的肌肉群。 嗯，那香蕉是不是可以来一根？ 对啊，锻炼前可以来根香蕉呀，这是锻炼什么都可以。 嗯，那锻炼之后呢还可以吃东西吗？ 锻炼之后就看你自己心情。 看心情，但是每次我练完之后都会吃点牛肉。 对，这很好呀。 哦，我觉得牛肉真的对于我个人而言，如果这一个星期都在认真吃牛肉，这是健康的牛肉的话，我上课的力量会蹭蹭长。 对，肌肉啊，不是吃牛肉的话真的会长力量，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微量元素， 嗯， 有锌镁这样的就是人体所必备的一些元素。 嗯，但吃鸡胸肉好像没有这么明显。 对，鸡胸肉的话就是纯蛋白质比较高一些，但是微量元素很少。 好的，谢谢韩冰，也谢谢今天小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希望在假期刚刚开始的10月2号的这一天，我们的这期节目真的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帮助。希望在八天的十一和中秋假期过后，你们回到众人眼前的时候依然是闪亮的一道闪电。哦，不对，闪电太宽了哈，应该依然还是那个很美貌的很苗条的你。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982魔方秀，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后继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看观看我们的视频回放。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袁一，拜拜 拜拜。Forever, they say.